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植物世界是北京自然博物馆从1958年建馆以来一直保留的四大经典常设展陈之一。2018年更新改造以后，在6月底正式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展出的植物化石和各类现代植物标本多达1200多件。三个展厅分设植物演化、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和植物与人类三部分的内容。更新以后的展览已经展出了有一段时间了，观众还有游客的反应怎么样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种类挺多的，我觉得挺好的，各方面植被啊、动物啊，各方面是我以前没看过的。植物展厅重新开展了，非常精彩。它的第一部分植物的演化，内容有点深奥，我估计啊小朋友们看着有点困难，但是对于中学生、大学生，这个内容真是太好太好了。后边那个被子植物的繁荣啊，哎呀，一般观众看了都会很好，讲叶子那么那么多，那么那么多，小朋友也会非常喜欢。讲花粉的传播，讲果实，讲在各种生态环境中植物的繁荣生长，植物们其实还是挺值得大伙佩服的。后边那个植物和咱们的人类，我觉得会更受小朋友们欢迎，因为他讲了粮食，讲了油料，讲了香料，尤其是讲那个纤维那部分，讲棉花，讲那个树皮衣。树皮衣啊，是我国人民对服装业的巨大贡献，这个小朋友听了一定记忆特别深刻。我真希望大朋友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来好好看这个展览，会学到好多好多新的知识的。 参观这个植物的这一个展览，就感觉收获特别大，就有好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然后在这里，然后就是可以亲自的看这个植物的样子，或者是它的颜色，大开眼界。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就来聊一聊新的植物世界。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徐景先博士，他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科学研究部的副主任，多年来一直从事植物与环境演变方面的科研和科普工作。徐博士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朋友啊都已经知道北京自然博物馆新的植物展览啊已经开幕了，已经正式接待游客了。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植物展，有些朋友可能还从来都没有去过，所以今天呀，徐博士在节目的一开始，您给我们大家先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好，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展览的内容。这个展览呢，是我们建馆以来，在1958年建馆以来的一直保留的一个经典展陈。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四代的改陈，我们这一次是第四代改陈。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我们有前期的内容的策划、设计的策划，还有一些布展的策划，最后完成了这样一个展览。这个展览现在还是在原来的位置改陈，大概是有850平米。它分三个展厅，分三个小展厅。三个展厅的内容分别设置是：主展厅是植物演化，大概有400多平米。然后另外两个小展厅，一个是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还有一个展厅是植物与人类。 哦，有这样三个部分的内容啊。 对对对。 这三个部分的内容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我们觉得植物的内容特别特别丰富，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植物展分作了三个展厅呢？徐博士。 啊，这个我们前期就是内容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在一起经过多次的讨论。我们其实在2017年的年初就已经确定要改成这个展陈。 因为我们的展厅是有三个展厅，怎么既保证三个展厅的内容又相互独立，又能串起一条线来，这是我们当时考虑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后来我们经过大家一致的认同，是首先要讲植物的演化，就是地球上没有植物想起，讲到有植物，最后植物最到了最繁盛的时候，到了最高级的类群被子植物，然后这是一个厅，就是植物演化厅作为主厅，然后另外一个厅就是单独讲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是另外一个小厅，这个主要讲现代植物，就是被子植物是如何在地球上繁盛起来，如何适应不同的环境，然后在这个地球上成为主角。然后第三个厅就是植物与人类，其实植物和人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包括我们用的中药啊，用的吃的粮食啊，纤维植物等等一系列染料植物，都是与我们人类关系非常密切的。 徐博士刚才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三个展厅是如何划分的， 对， 走进这样的三个展厅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徐博士， 其实我们走进这三个展厅看到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特别特别的丰富。我们这次确实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去组织这些展品。在演化厅呢，我们上到的这个化石标本呢有200多份，就是这个标本是从各个类群讲都有的，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些灭绝的植物，在地质历史时期灭绝的植物化石，还有现在就是已经存在但是在地质历史时期曾经存在的一些化石，比如说展厅中巨大的千苏铁植物，还有一些大量的被子植物化石，都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展厅看到的。另外在另外两个展厅都是一些现代植物标本，包括我们用的一些粮食作物，包括一些特殊生存环境中的植物的标本。大概我们这个展厅总共下来的标本量能有1200多份。 哦，非常大的一个量。那以往很多小朋友都说去自然博物馆啊，那里的东西特别多，现在新的植物展览在开展以后，那这个标本就更多。 对，确实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做这个展览之前，那个展览其实标本量并不是很多，当时那个年代大概是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好多自然类的博物馆是想去学习科技类的博物馆，就是想做一些互动的呀，或者一些景观的项目来吸引人来进来。其实事实上现在已经换了一种方式了，展陈方式都已经变了，而且人们的需求也变了。博物馆要以博物来吸引大家，就是说我们标本量要多，展品要多，以展品去说科学知识，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才能有内涵。 听了徐博士前面的介绍啊，大家一定能够感觉到，现在我们看到新的植物展览的那些，即便是以前有过类似的啊，比如说像化石啊，像标本等等，在布展的展品的选择，还有呢这个布展的设计的时候，都和以往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是不是呢？ 对，是的，我们这个展览其实很有幸，我们馆从1958年建馆以来，就一直给植物世界留了一个展厅，有了它的一席。我们这展览到现在刚才我提到了已经经历了四代了，就是第一代是主要是植被馆和植物分类，然后第二次的展览就是主要是讲的现代植物分类，第三次可能有一些植物的景观，也有一些植物的分类内容，但是我们这一次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植物化石植物演化这块放大了，内容变大，而且我们把以前植物从没有到有这个过程全都给它串起来了，用了大量的化石，这是没有的，这是我们这次的特色。 前面呀，徐博士您谈到了啊，这次有三个展厅，分别是植物演化、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以及植物与人类。可是前面您就说了，您说到这一次这植物演化啊，这个内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所以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啊，那这一次植物世界的展览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植物演化呢？ 不是，我们是三个厅嘛，演化厅是一个主厅，大概有400多平米。其实我们还是受了这个空间的限制，其实在之前我们选的这个标本量非常大的，都在布展的过程中因为空间的有限，所以都撤掉了好多标本。然后第二个展厅就是讲现代植物，就是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然后第三个展厅就跨到与人的关系上，就是我们还是有一条线过来的。三个厅是有独立的这个展厅的一个独立的内容，但是三个厅穿起来又是一个主线。植物演化厅呢，我们是以时间为轴线，从地球诞生开始，我们依次讲了蓝细菌、内共生学说、藻类植物、裸蕨类植物、蟹叶类植物、真蕨类植物、前裸子植物、种子植物、苏铁类植物、银杏类植物、松柏类植物、买麻藤植物和被子植物。那么在第二展厅是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我们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被子植物的繁盛，主要是讲形态各异的叶片、绚丽多彩的花和千姿百态的果实和种子。然后植物适应这个部分，我们选择了几个典型的植被， 这个不同的植被中植物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是热带雨林植物、红树林植物、荒漠植物、高寒植物、食虫植物和寄生植物。在第三个展厅我们选择了这个是植物与人类这块的这个内容。植物与人类也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植物与物质文明相关的一些内容，包括食用植物、药用植物、油料植物、纤维植物、香料植物、染料植物，还有一些其他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植物，共七个单元。这个展厅的中间部分我们设置了一个植物文化区，就是说我们选择了50多个国家的国花在顶部这个上面展出，它特别像一个画廊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区域我们选择的是我国西双版纳地区傣族的贝叶经的食物的展出。 听了徐博士的介绍，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一次植物世界的新展的展品实在是太多了，走进这样的一个展厅就真的是走进了植物世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徐博士，这么多的展品啊，会不会普通人一进去以后立刻就觉得啊太多了就晕了的感觉呀？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这个对于普通观众来讲可能会有这个感觉，但是对于稍微有一点专业知识的人来讲，其实进去之后我们都是分门别类的，都是一个区域，然后有不同的植物，这个区域是另外一种植物，都是分区域来展的。大家进去之后不会有一个我进了一个特别乱的地方，然后我分不清。其实如果你按着展线走，按着我们设计的展线走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细细的看，你会把植物这个演化的过程，包括植物被子植物这个繁盛怎么繁盛，它怎么与环境适应的这个过程，包括植物与人类的一些不同的植物什么样的特征，你都能看得很清楚。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一次新的植物世界的展览呢，首先呢是展品又多又新又全，第二呢也说到了这一次的展览呢是以三个展厅啊为主要的一个构架，分别是植物演化、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和植物与人类这样三个部分。那除此以外啊，这一次新的展览还有什么样的布展特点要跟听众朋友做介绍呢？徐博士， 我们这次其实也采用了一些比较流行的元素。我们在一开始设计展览的时候其实就想到，就是现在大家可能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于这个科学绘画和博物绘画这方面也很热衷。然后我们在展厅中就设计了这个，其实我们在初期就想要把这个元素加进去，后来跟设计师沟通之后，就在我们在每一个单元每一种植物的单元里都会配上它的一些科学复原图，尤其对于一些灭绝的植物，这个科学复原图是很重要的。包括景观里也有恢复图，就是你因为对于普通观众来讲他没有看过这种植物，他可能看到那种破碎的化石，但是他不能想象这个树长得什么样子。我们会把它的复原图放上，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植物是什么样子。另外在现代植物这一块，我们也是每一个植物区都有不同植物的这种墨线图，就是线条图或者一些彩绘图，这样进去之后你就不会单单的感觉这是一个很枯燥的一个展览，就有一些渲染的气氛的渲染的因素在里头。 没错没错，徐博士，你看我们平常看这个标本或者是看这个化石啊，那标本即便是你特别全，可能呢有的就是有花的，有的是有果实的，不可能又有花有果实能够同时看到。 对， 那化石呢就更别提了，就大概是一个外表的一个模样啊，你也不能够看到哎它这叶子怎么这个地方深绿的那个地方浅绿的。但是当有这样的这个画，应该叫绘制出来的这个图画出来的时候啊，大家对植物这株植物原本是什么样子可能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了。 对对，尤其是灭绝的植物 啊，对，您说的这点特别重要。那灭绝的植物我们再去看这个标本，恐怕你也难以想象出来当初活着的时候什么样。 对，我们恢复了一个石炭纪森林的景观，包括早期陆地植物的景观都有恢复，这些植物都是已经灭绝的植物。你进去之后看见这个景观之后，可能你在这个电视片中看到过一些这些类似的植物。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恢复出来，因为科学家嘛，可能也是根据他发现的一些零星的这些化石组合起来的，他来设想哎这个植物长得什么样子，我们根据他的这种设想把它恢复出来的，在景观里恢复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 谈到恢复的植物的这些复原图啊，我想在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展览啊，对于这些复原图的真实性或者说科学性，很多朋友都不会有疑问。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出现了，徐博士，您看啊，一方面呢，这有的植物，如果你恢复的特别真实，可能呢看起来吧就不是特别漂亮。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展览啊， 尤其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展览，肯定真实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又得让这展览好看，所以在恢复这些植物的时候是怎么平衡又让它真实科学又好看呢？因为刚才你也谈到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展览，对不对？ 对，我们其实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中是有这个设计师在里头的，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把关这个科学性，但是在这个景观的恢复过程中，这个摆放呀，整个这个造型啊，这是有设计师来把关的。我们肯定会同时兼顾，而且我们是经过多次的这种商讨，设计师和我们就是对这个怎么摆放呀，这个位置怎么确定啊，这是经过多次协商之后，然后确定下来。所以在这个美，因为展览嘛，是给大家首先是要美，然后再传递给科学知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方面是有把关的。 谈到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这种复原，很多朋友一定会想起来那儿的恐龙公园的情形。现在可以告诉大家，这一次恢复的石炭纪森林的复原啊，跟恐龙公园的这种逼真程度啊是不相上下，会让参观者回到3亿年前的石炭纪的真实森林当中去。 对，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专业人士徐景先博士，带领大家走进植物世界展，我们一起来探秘植物世界。前面的时间当中啊，徐博士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更新后的植物世界啊，它都有哪些的展览，还说到了这一次的植物世界的一些特点，有三个展厅，分别是植物演化、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以及植物与人类三个部分。前面徐博士特别说到了这一次的展品的数量多，而且整个展览非常的漂亮。当然这一次的展览还有很多其他的特点啊，总之就会让大家啊有焕然一新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或者说吧，这一次的高科技的很多展品也是非常的多。那这一次的展览是如何策划的呢？徐博士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其实我们这次展览策划是从一年前2017年的年初就开始策划了。其实在我们策划这个展览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支持，包括一些社会上的捐赠标本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这个展厅有一个大大的这个胡杨的树茎干的标本，它是就是由内蒙古阿拉善盟的一个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个老师，叫做巴特尔的老师捐赠的。另外呢，我们在征集标本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科研人员，就是专业人员的支持。比如说我们请到了这个中国科研植物研究所的杨勇博士、林奇文博士，还有北京林业大学的张志强教授，他们对我们这些标本都做了一个很深入的鉴定，以保证我们在这个展品展出的过程中没有科学的这个错误。 哦，别到时候您展出的是一棵大杨树，最后一看这也是一棵大松树的 一块。对，那就很可笑了。我们传播科普首先要严谨和科学。另外在这个展览的制作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单位的这些员工们朋友们也是付出非常多的，包括我们展览部的、标本部的，还有科普部的这些工作人员，就是我们的同事们，其实也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艰苦的这种努力，大家在一起工作，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很多时候是挺辛苦的。包括我们在展厅内装这些标本，其实有很多标本植物标本是很细碎的，在这个展出过程中，我们如何保证这个标本能够非常漂亮的展出，其实大家动了非常多的脑筋。包括我们在现场粘这个树叶的时候，粘这个种子标本的时候，其实如果大家到这个现场去看的话，肯定能看到我们有一面的树叶墙，有一面的种子果实的一个展墙，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标本都是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在一起，包括我们还有乙方的一些工作人员工人们帮我们一起把这些标本粘起来，现场进行粘，各种造型摆出来， 哎， 才能给大家一个很美的感觉。 所以说到那儿，还有一句话要提醒所有的准备去参观的，不论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们，到那儿可以看，千万不要动手摸，还有千万不要想着自己能带走点什么，是不是这样？徐博士， 只许看，我们这个东西不是给某一个人准备的，我们是给大家准备的。所以呢，我们每人都要去认认真真的看，学到知识，把知识带走，不要把 这里的标本带走， 把知识带走，而不要把这里的标本带走。 对 对, 对，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植物世界重新开展，感谢社会各界给予的帮助。 可能啊，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会关心，前面徐博士您说到了啊，这次的植物展虽然又大又多又全又好，可是呢，因为大家找来的标本太多了，由于场地啊面积有限，所以还有一些标本其实并没有参与这一次的展出。那些标本以后怎么办呢？很多朋友其实特别关注这一点，赶快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徐博士。 我们肯定以后可能会择机展出，可能会做一些专题的展览，或者在比如说一年之后或者两年之后，这个展品不够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或者甚至再次重新征集新的标本，然后替换旧的标本，这样我们可以每年都会给大家一个新的面貌展出来。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过了，那些在这一次啊，在此时此刻没有参展植物世界的展品们的情况，以后我们现在就要说的是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参展的那些展品了。那这一次展品非常多，所以接下来徐博士跟我们大家来分享这一次展品也给我们带来植物知识啊。咱从哪儿开始说起呢？ 我们就从这个植物演化厅说起吧，因为它在我们展馆里，它是这个展览的开头，就是我们展现是从它开始的。 徐博士，这一大厅里面好多好多植物呢，如果您要全都讲了的话，我们的节目时间不够啊，所以您得挑着说，咱从哪儿开始挑起跟大家来说一说呢？ 我们是分三个展厅，植物演化我们选择四个标本给大家做介绍，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我们选择三个标本给大家做介绍，植物与人类的展厅我们也选择三件植物展品给大家做介绍。 刚才您说到了啊，有的展厅挑三个展品，有的展厅挑四个展品，那这些展厅当中挑的不论是三个还是四个，有没有什么挑选的依据呢？ 我们今天选择这些标本给大家介绍，其实是我们的优中选优的标本。一个是呢，我们要体现这个这些标本在这个科学价值上它是非常珍贵的，它在这个科学研究过程中是科研人员经过很大的精力，在科学这个植物的演化过程中或者植物的一些分类的过程中体现它的一个重要价值的这方面的标本。另外一个标本就是它特别有历史感，就是我们可能在很多年前就拥有这种标本，一直珍藏到现在。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标本，就是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平常的生活中是看不到的一些标本 哦， 体现了一个稀大特奇的这个特点。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共是有三个展厅啊，有十件的展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做介绍啊，在这儿先把这样的十件展品的一个名单给我们大家公布一下吧，徐博士。 好的，我们第一个展厅是植物的演化，我们推荐了四个标本，就是第一个标本是大型海藻，三个标本是在集中在一起展出的，有三个大型的海藻，包括海带、海鼠子和裙带菜。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在裸蕨类植物的展区的一个化石标本，它叫云南公蕨，它是一个已经灭绝的植物的化石。第三个标本呢是在苏铁植物展区的，它是叫做鲜苏铁植物化石。第四个要推荐给大家看的标本是古果属植物，它包括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这个在被子植物的起源的演化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我国科学家发现的。在这个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这个展厅，我们推荐了三个标本。第一个标本是神奇的象鼻子，它是象鼻棕的一个果序，这个果序的标本是采自云南西双版纳植物园。第二个标本就是角沙绒的一个茎和板根，这也是热带雨林植物特有的特征。第三件标本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胡杨的茎干，它是由内蒙古阿拉善盟的一个老师捐赠的。那么在植物与人类的这个展厅呢，我们也推荐三个标本。第一个标本就是在纤维植物展区域里的树皮衣和蓑衣。树皮衣是由箭毒木的韧皮布制作的，蓑衣是由棕榈的叶鞘制作的。第二个标本就是贝叶钉，贝叶钉是用贝叶棕的叶片经过特殊处理制作而成的一种刻写经文的一个类似于经书的这种展品。那么植物与人类的这个展厅第三个标本是青木，这种木材是木棉科植物，它的密度很低，材质非常的轻，是一种特殊的这个木材。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探秘植物世界，我们邀请专业人士徐景先博士来说一说现在已经开展的北京自然博物馆植物世界的展览，这里有什么，我们怎么去看。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世 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专业人士徐景先博士，跟大家一起走进新开展的植物世界，一起来探秘植物世界。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徐博士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植物世界啊十大推荐展品。现在我们从第一个展厅植物演化的四件展品开始说起。第一件应该是那些大型的海藻标本，是不是呢，徐博士？ 对对对，是大型海藻标本。其实这三个大型海藻标本其实是由我们博物馆记忆的。我相信就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北京人尤其是可能对他们是有记忆的，因为这三个标本在我们建馆初，大概58年的时候，建馆初的第一个展陈，这些标本就已经征集来了。它在我们的展览已经服役了这么多年。这次呢，我们又从展库里把它请出来。这些标本可能从形态上看，可能并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这个台纸发黄了呀，或者有些断裂呀。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展的过程中没有对它进行修复。我们也请教了一些专家，想把它进行修复一下，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展可能更有意义。我觉得这样展出可能能够唤起一些对博物馆的记忆。这些标本呢，在藻类植物展区展出的，它们是海苏子有4米多高，它是立起来展起来的；海带是有2米多长，是横着展的；另外一个裙带菜是大概有1米多大。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展区展出，集中展出。其实我们在刚刚就是刚刚那个开放预展的时候，有一些人进来已经对他们表现出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状态了，因为他们小时候是见过这个标本的。 您刚才说到了三种标本，分别是海带、海鼠子和裙带菜。我觉得海带和裙带菜大家并不陌生啊，但说到这海鼠子，普通人见过吗？或者我们吃过吗？应该是不是也能够食用的一种海藻呢？ 对，它是这个海藻褐藻类的植物。它属于这个马尾藻科的。海鼠子呢，它在这个展厅展出的时候，它是放在台纸上进行了封膜。大家一去看，可能看感觉它立起来长像一棵树一样，其实 哦， 其实它在海里并不是这样的，它是飘来飘去的，因为它没有，它在海里没有真正的根茎叶分化，它在海里只能这种飘飘浮浮的长，但是立起来感觉像一棵树一样，有4米多高，大家肯定会有一个震撼的感觉。 植物演化厅的第二个介绍的展品呢，是裸蕨类植物云南公蕨。裸蕨类植物应该是很早就在地球上出现的一种植物，现在应该地球上还有啊现存的真的活的，但是云南公蕨是很久以前就灭绝了的一种植物，是这样的吗，徐博士？ 对的，裸蕨类植物它最早出现在距今4亿年前的晚支流世，它们的体型都非常小，它们没有像现代植物这种根茎叶的分化，它们是有一个地下的根茎，然后通过这个根茎连起来生长，它们可以被称为陆生微管植物的先锋队员，就它们第一批从水生变为陆生的一种植物。裸蕨类植物一般可以分为莱尼蕨类、公蕨类、三趾蕨类三大类群。那么云南公蕨呢，是我国科学家命名的一种植物，在我国云南的泥盆纪地层发现的。命名这种植物的这个科学家叫做徐仁，他是已故的一位院士，他也曾经是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副馆长。 徐博士，刚才我们大家已经了解到了云南公蕨这件展品呢，它是特别有意义的，不过您也特别说到了这个展品特别小，所以到那儿我们大家能看得清楚吗？有没有什么秘诀告诉我们一下呢？ 这个植物化石确实很小，因为当时的植物都很小，它的化石保存下来也很小，而且不是那么清晰。我们在这个展厅里呢，恢复制作了一个景观，就是4亿年前藻泥盆 市的这个早期陆地植物景观，那里面我们把这个植物进行了立体的恢复，而且我们还有在展板上有这个植物的科学复原图，大家去看了之后，在这个景观里会清晰的看到这个植物的形态，它是非常简单的一种二叉分支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植物非常的矮小，它只能在这个潜水的地方生长，它还不能完全脱离陆地。 植物演化展厅的第三件展品是鲜苏铁植物化石，很多朋友见过苏铁类的植物，就是底下是一大个硬硬的茎， 对， 上面跟有鳞片似的，叶子就是一把一把的芭蕉扇， 哎，那叫羽状复叶， 那叫羽状复叶呀， 嗯，对， 那这件展品为什么如此珍贵，特别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呢？ 这个标本呢体现了我们的大的这个特点，因为这种化石能够有一米多大的这种保存状况是其实是很罕见的。我们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去这个辽宁省北漂地区，然后在那里看到了这个标本，之后我们就把它征集来之后呢，作为我们这次展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展品展出。这个标本大家如果到了这个苏铁类植物展区，肯定就一眼就能看到它，而且我们在前期的这个拍照都对它进行了特别的拍摄，它是非常醒目的，它大概有一米多大。这个舒展的枝条特别的漂亮，就和现在的这个苏铁的形态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是呢，为什么给它确定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化石的名字呢？不是现在苏铁的名字，因为科学家研究之后，它其实有一些特征是跟现在苏铁是不一样的，所以又给它确定了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标本已经由我们管的一些科研人员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合作进行了科学研究，最后在国外的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文章。 徐博士，前面节目当中啊，您说到了啊，现在活着的这些苏铁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件鲜苏铁植物化石，其实从外观上看啊，差不多。而且我也知道，在植物展当中啊，既有现在活着的苏铁的展览，也有这个化石的展览。为什么要把这两种展品放在一起对比进行展览呢？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苏铁它其实在很早就出现了。大概在这个石炭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个化石，其实从形态上可能跟现代的苏铁有些相近，但是它的细微结构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又给它命名了新的种类。这样在这个现代和化石相对比展出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展柜里能够清晰地观察到苏铁类植物的起源、繁盛和衰落的这个演化过程。 在植物演化的展厅当中，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来继续说一件展品，这就是古果属植物。其实这几个字儿挺难念的，古是古代的古，果是果实的果，属呢那就很好分了，那个植物种属那个属嘛。古果属植物是什么？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展品的意义呢？我想现在徐博士应该从知识点开始给我们大家讲起，是不是呢？ 对，这个古果属植物是我国科学家发现的这个植物，它其实是包括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然后科学家根据这两个植物命名了新的植物属，叫做古果属。这两种植物都是水生草本植物，它们是一种早期的被子植物。那么说到被子植物呢，其实大家可能应该有一点印象，就是我们现在在世界上看到的大部分植物都是被子植物，它呢是有别于裸子植物，它的种子是有包被的，所以叫做被子植物。那么这个被子植物的发现是在1.251年以前，它是最原始的被子植物。被子植物的起源和演化其实一直是困扰着科学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科学问题。达尔文曾经说被子植物起源的问题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一个谜，所以这个植物的发现在这个被子植物起源的演化过程中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个是确定了被子植物可能存在于水生起源的可能性，另外呢也可以提出被子植物起源中心的这个在东亚的这个假说，所以推动了全世界的这个被子植物起源的研究。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啊，令为师受益匪浅啊。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进啊北京自然博物馆，了解新开展的植物世界的一些情况，探秘植物世界。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朋友呢是徐景先博士。前面我们已经听到徐博士跟大家做介绍，在前面时间当中呢，我们一直是在植物演化的展厅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下一个展厅，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在这里有三件展品和大家来做介绍。首先呢，就是这个奇特的象鼻子，这是什么呢？说好的是植物展，怎么又跟大象有联系呢？徐博士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象鼻子这三个字是有引号的，在我们的植物展馆里怎么可能有象鼻子出现，对不对？它是一种植物的果序，其实这种植物叫做象鼻棕，它是棕榈科的一种大型的乔木。这种植物呢，它的顶端能长出这个奇特的这个花序，这个花序垂下之后呢，它的下端能够向内弯曲，特别特别，就远看特别像一个大象的鼻子，所以就因为这个特征而得名为象鼻棕。那么我们这个展品呢是象鼻棕的果序，也就是花落了之后结的果实的一个果序。 哦，花落了长了果实，它应该一串果实，听您的话的意思是？ 对，确实是一串果实，而且果实都是可非常漂亮的，像我们的松果一样的果实。这个果实是可以做工艺品的，可以做成工艺品，称作为千眼菩提。这种植物呢是在非洲，原产在非洲地区，现在在我国的云南、广东、广西以及台湾等地引种栽培。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种植物呢是在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当中啊，三件展品当中的第一件啊，那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啊，这个标本当然就是它的奇特，大家可能在野外也很少见到。我们在这个标本的征集是有一个故事的。我们在西双版纳植物园进行采集标本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有很多这种植物长了这种果序，因为这种植物很，它一次开完花之后就死掉了，这个植物就死掉了。 啊，它一生只开一次花。 对对，结一次果，然后这个植物就死掉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标本，其实我们看到非常的眼馋，我们想能不能弄到一个这样大的标本在我们的展馆中展出。结果经过协商之后，那边的领导非常好，然后就协助，然后允许砍下一个果序送给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得以这次展出。当然那个植物结完这次果实之后就死掉了。象鼻棕果序这种标本，一个是非常奇特，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另外它是比较稀少的。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展厅当中的其他的展品。刚才了解过大象的鼻子之后，下面呢是另外的一件展品。这展品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呢是榕树的它的树干，我们还要特别提到这类榕树，它叫绞杀榕。而刚才说到了啊，这个展品呢它是有两部分构成的，另外一部分呢是根，这个根呢叫板根，不是刚才说的那个榕树上的根啊，是热带植物的一种根。 绞杀榕的这个树干和这个板根其实是两件标本，它是放在一个展区的，因为它都属于热带雨林植物的这个特点。绞杀榕这种植物呢，它果实成熟之后呢，鸟类可以吃掉它这个果实之后，然后这个其实这个种皮是不能被消化的，这个种子就是随着粪便排出之后，然后它会排在一些树上，排在一些树干上，这个种子就会在这个树干上发芽。发芽之后，然后这个慢慢的气生根就会缠绕这个附着的这个植物上面，这样它的气生根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这样就展开了一场植物界的大战。这个气生根不断的把这个植物包围起来，然后随着这个养分的不断增加，这个树干变得越来越粗壮，最后就和寄主植物争夺养分，最后会把这个寄主植物杀死，然后就会流出一个中间的空洞，然后就形成这个绞杀植物。 徐博士，问题出来了啊！前面您说到了啊，这个绞杀榕的种子随着小鸟的粪便啊一起呢，就在别的树上生根发芽了，然后它慢慢的就吸收寄主的这个树枝啊、树叶啊所有的营养，等到最后呢，这个寄主就死亡了。可是这个时候，这棵绞杀榕已经在地上生根发芽了，它没有新的树的营养吸收了，那这个绞杀榕是不是就死了呢？ 不会的，它这个根是顺着这个寄主植物往下长，一直插在地里面，它最后这个根会顺着这个寄主植物的茎干往下生长，然后进入土里， 进入土壤之后它自己就可以生长了。 也就是在它们幼小的时候是完全靠吸取寄主的营养，等到它们长大了以后自己就能够扎根吸收土壤的营养了。 对的对的。 很神奇的植物啊，它的诞生就意味着它的寄主的死亡。 对的对的。如果你们到现场去看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我们这个绞杀的那个茎中间是空的， 嗯， 其中间是应该有一个树的树干，就是那个树干死掉之后，树死掉之后那个树干腐烂了，只留下了这个绞杀的这个茎。 在南方啊有很多的榕树，那是不是只有绞杀榕有杀死寄主的这样的一种特征，其他的榕树还都是比较正常的生根发芽结果呢？ 其实绞杀植物不单单有绞杀榕，还有其他的植物，比如说五加科的这个鸭脚木属的植物，七树科的酸草属植物，其实它们都有这种特点。 这个展品啊是绞杀榕身上的一部分，有根儿有树干，前面咱们说了树干呢，接下来要说一说根儿。 啊，这个根呢我们其实是一个展出的是一个板状根，这个在热带雨林植物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因为在热带地区这个其实土壤并不是非常的厚，植物长得都很高大，它为能支撑自己站住这个地盘，它必须有很多的支撑，所以它会长出像板一样的板状根，这种板状根是侧根然后不断的生长，形成像板一样的像木板一样的在这个树根的基部向外延伸，所以叫做板状根。 好，再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一件展品，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绞杀榕的树干，另外一部分呢是热带植物的一种根儿。大家呢到这儿可以看一看啊，在植物世界当中，在不同的纬度啊，植物的生长的形态还是千奇百怪，非常奇妙的。好，在这个展厅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植物标本胡杨茎干，也就是胡杨这个树的一段树干。徐博士，咱们前面好像也提到过这段树干。 对对对，这个胡杨呢，其实大家可能去了西北地区可能见过这种植物，这种植物号称是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它其实是有非常抗旱抗风沙的这种能力，所以又被誉为沙漠的英雄树。它呢主要是出产在我国的内蒙古、新疆、甘肃和青海地区。这件标本个体是非常大的，它高有一米多，直径大概有80多公分。这种植物呢在这个沙漠地区生长，它的叶形是非常多样的，它的幼小的枝条上的叶片是像柳树叶一样，但是这个老的枝条上长的叶片就像咱们看到的杨树的叶片一样，这也是对一种恶劣环境的一种适应，所以它在这个干旱沙漠地区长得非常好，它的根系是非常发达的。 植物世界展览当中的第二个展厅啊，被子植物的繁盛与适应的展品就说到这儿。下面我们走进最后一个展厅，植物与人类，这里面还有三件展品来给大家做介绍。第一件展品呢是树皮衣和蓑衣。树皮衣感觉很新鲜，蓑衣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在我们中国就有传统用草做的那个蓑衣，到冬天的时候可以挡雪，到夏天的时候可以挡雨，但是这个展厅里的这个蓑衣和我们大家常规理解的蓑衣并不太一样，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徐博士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我们这件蓑衣的展品是由棕榈的叶鞘的基部致密的网状纤维制作而成的。其实这种蓑衣在这个南方，其实在早些年很多农家都是必备的一种防雨的工具。那另外一件展品呢是树皮衣，这个树皮衣呢是由一种叫做箭毒木的一种植物的韧皮布制作而成的。其实箭毒木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是箭血封喉，它的学名叫箭血封喉。它其实体内含有一种毒液，叫做含有箭血封喉苷。这种毒液呢是在很早以前大家用这种毒液涂在这个箭的头上，然后去射杀猎物。那么这种植物的韧皮纤维当然也含有这种毒液，那怎么制成树皮衣呢？ 就是啊，这穿上不就得毒死了吗？毒发身亡。 所以我们的少数民族是朋友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把这个树皮衣整个从这个树干上扒下来，就是一个圆筒状，这个树皮纤维圆筒状，然后经过不断的冲刷拍打，让这个纤维变得软，把这个枝叶洗净，最后就会做成树皮衣。 我觉得还是找一种没有毒的这个树的树皮做一件树皮衣，可能穿起来更踏实。 其实能够制作树皮衣的植物有很多，像 勾树、三棵的勾树，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箭毒木，其实都可以做树皮衣。 嗯，有一个前提啊，要做树皮衣，必须这个树皮的纤维非常的丰富，不能说它不够韧。 对， 你没穿两天你就散架了。 对的，对的， 就是韧度足够以后呢，它才是做树皮衣的一个先决条件。 对的。 刚才我们说到有两件展品，一个呢是树皮衣，一个是蓑衣。关于这两件展品，还有什么要补充介绍的内容吗，徐博士？ 啊，这个树皮衣其实在我国云南那个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人在用 啊， 还有人在用。它因为经过处理之后，它是有很强的这种防腐作用。 嗯， 它有人用它做这个被褥，就是铺的垫子，就像我们的凉席一样。当然穿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多了，做这种凉席来用还是有很多的。 嗯，我总是觉得虽然他们经过各种各样的清洗啊、拍打呀、或者加工，把那个毒素给清除了一部分，但是说百分之百的清除，我心里面还是不太放心。不过大家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啊，看这个植物世界的展览，尽可以放心，因为这件展品上面有玻璃罩子罩着呢，是不是呢，徐博士？ 对的，没关系。其实如果你们能摸到它，也不会有毒的，因为这个标本我们都已经摸过很多次了。 这是工作人员啊，为了布展，所以才摸的。还是前面那句话啊，在自然博物馆，其实不仅仅是在自然博物馆，在任何一个博物馆您都可以看展览把知识带走，但是千万不要动手，也不要把展品带走。回来我们继续啊，来到这个植物与人类的展厅当中看展品。前面说到的呢是树皮衣和蓑衣，接下来呢是贝叶茎。 对，这个展品很重要。其实这种展品是由一种植物的叶片制作而成，它在我国的云南地区、傣族地区是非常多的。这种贝叶茎傣语叫做坦兰，它是一种蚊子的载体，是人们用这种铁簪，然后把这个贝叶中的叶片剪下来，经过特殊处理之后，然后在这个叶片上面刻写的这种经文。傣族的贝叶茎除了记载佛教的经典外，还包括了天文历法、社会历史、哲学、法律等等很多内容，它是傣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和宝贵财富。所以在傣族地区一些寺庙是有很多地方都保存那种贝叶茎的。 植物与人类展厅当中的最后一件展品啊，是一种树，名字叫做青木。我们来了解青木的详细情况。 我们这个青木呢大概有一米多高，它的直径有50公分，我们也是从云南西双版纳征集而来的。青木植物它属于木棉科的植物，它只有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有天然的分布，我们云南这边是人工栽培的一些植物。它这种植物有什么特点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材质非常轻，它的密度非常小，它的导热系数也非常低，所以青木是一种很好的绝热材料。另外它还可以做隔音设备、救生胸带、水上漂浮等等。 三个展厅10种展品啊，前面徐景先博士给我们大家做了逐一的讲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徐博士还有什么内容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介绍10种展品给大家今天。其实我们的展馆有更多的好的展品等待大家去参观，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我们的展馆去走进自然博物馆，探秘植物世界。 感谢北京自然博物馆专业人士徐景先博士的详细介绍，探秘植物世界就是这样了。下面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我们继续播出文明探源专题节目，要谈到的是5000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先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传奇。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点28分，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